你好啊， 系啊，你好啊，我想请问周博士啊， 系啊， 嗰啲藜麦要点样食噶？ 点样食啊？点解你会谂起食藜麦嘅？ 因为我有人买咗，老友记买咗一啲俾我，我就唔知点样食咯。 哦，好易嘅啫吓，你咪就咁煲饭嘅时候摆埋落去，咁就咁煲啊，煲热佢咪食咁食咯，捞埋。 使唔使浸一浸噶？ 诶，浸下会好啲噶。 要浸几耐时间？ 浸两三个钟先啦，吓。 两三个钟。 系啦，然后咧就摆落去同啲饭一齐，不过唔使落咁多噶，吓。嗱，而家咧好兴咧，即系食呢一啲咁样嘅，我哋未听过嘅谷物啊，咁样样啦。好多人都唔知道咧，我哋身边就有好多补噶。你食藜麦咧，你问长哥啦吓，不如咧你试下食生熟薏米啊。 生熟薏米 啊，薏米啊，薏米就系会觉得好普通啦，周围都有得卖啦。其实薏米又系补嚟噶吓，两样拣埋啦，边样好啲啊？如果俾我拣咧，我拣薏米添。 薏米好啲。 咁啊，梗系睇你嘅体质啊，或者咩啦吓。不过咧，藜麦唔系唔好吓，不过而家又啱啱到咧，好多人都唔识食啊咁。嗱，薏米啊，个都识食啦， 系 嘛？ 系啊系啊。 试下嗱，你又食下藜麦，食下薏米啊。 因为佢哋俾我嗰啲系深色噶，红色、黑色同埋白色咯。 哇吓，嗰啲都几矜贵噶。 系啊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，诶，